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0集。他的呼吸已经吹在他颈侧了。 不行。 他顿了顿，艰难地吐出两个字，将他的手臂轻轻放下去，不知道是在拦他还是在克制自己。 你要是渴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 木生端着酒壶不撒手，生怕他有可乘之机。刚起身一扭头，发现柳福一直接拿过自己的酒壶伸过去，豪迈地给他斟上了。 哎呀，倒什么水啊，大过年的喝酒。 木生咬着后槽牙。 柳公子， 谢谢柳大哥。 还没等他劈手来夺，林妙妙就笑着一饮而尽了。随后他还不厌足，飞快地抓起他放在桌上的杯子跟着灌了下去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他杯子的边缘，像只贪食的猫。随后他心满意足地将两只空荡荡的酒杯捏在手上玩，一会儿平碰一下，一会儿杯口相抵，似乎是没觉察到少年正双眼发红地盯着他，像是野兽盯紧了活蹦乱跳的白兔。他还捏着那两只杯子，抬起眼对他傻乎乎地笑。 新年快乐呀，子期。 骤然数个烟花爆开，窗外一鸣，姹紫嫣红，无限星光散落。这天晚上，妙妙是被木生抱回房里的，不是普通的拦腰抱。由于他醉了之后紧紧搂着木生的脖子不放，他将他以拔萝卜的姿态抱起来之后，林妙妙就是横坐在了他手臂上，双手交叠地搂着他，趴在了他肩头，任他拖了回去，只露出一双委委屈屈的眼睛。木生的心思一直在飘，路走得有些磕磕绊绊。林妙妙在耳边哼哼唧唧，反反复复地念叨：“ 子期，你喜欢我吧？喜欢我吧？ 喜欢。” 他艰难地腾出一只手来，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，迈进了房门。 别喜欢木姐姐了。别喜欢他了，喜欢我吧，喜欢我。 杏子眼里混混沌沌，额发都被汗水打湿了，看起来特别可怜，揪着他的袖子不放，重复了一遍： 别喜欢木姐姐了。 木生这才明白，妙妙这一路上不是在问他，而是在请求他，只是他的脑子莫不是还停留在上次喝酒的时候吧。一进门便将他抱在桌上，妙妙坐在桌子沿儿，没骨头似的东倒西歪，他伸手一扶将他支撑起来，俯视着他的脸许久，才小心翼翼地帮他理了理额头上凌乱的头发。 已经成婚了。 木生敢肯定，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温柔地说过话。 已经成婚了，苗苗。 啊？ 他愣愣地看着他，拖出了个长长的鼻音，似乎好半天才反应过来。 啊？成婚了？ 他顺势坐在了椅子上，牵起他的手背亲吻。不经意泄露了眸中浓郁的黑。 后悔也晚了，你今生都是我的人。 林妙妙呆滞地看着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只是抽回了手，反手一抓，紧紧拉住了他的领子，往自己这边扯，力道很大，不知道的人从侧面看还以为他要跟人打架。四目相对，木生一动不动地任他扯着。林妙妙望着他，辨认了半晌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 唉，太好了。 他的眸子动了动，露出了一点满意的笑意。 嗯，我等你很久了。 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放开手，进入了恬静的入定状态，微笑着放空了。木生一怔，旋即欺近了他，眼里含着一点复杂的光。 等谁啊？ 林妙妙拧着眉，苦大仇深地盯着他。他的喉结动了动，伸手扳住他的双肩，将软绵绵的人放倒在了桌上，双手撑着桌子，将他斜置在他空出的空间里，凑近了他的脸，睫毛下的双眸漆黑。 等谁？ 林妙妙伸手烦躁地推了推他从脸侧滑落下来的马尾，头发被他推得一晃一晃，发梢扫在他脸上，他偏头躲了躲，随意答：“ 嗯，你啊。”“ 我？”“ 嗯。” 他很骄傲地点了下巴，指着他的鼻子，笑得花枝乱颤。 黑莲花呀， 就是你啊。 他露出一个神秘而狡黠的笑容，似乎因为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而洋洋自得，鬓发有些散了，碎发乱飞，像只毛茸茸的兔子。他双眸痴缠，神情变得无辜起来，忍不住似的用嘴唇轻碰他的脸颊。 为什么呀？ 他伸出细细的手指，先点他的脸，言简意赅。 像小白莲。 旋即又戳戳他的胸口，像是小蛇在他怀里轻轻柔柔地钻。 心子是黑的。 他戳了戳，又改成了柔，好像心口疼的人用力疏解疼痛一样，用力地摩挲他胸前的衣服，撑得掌心和眼眶都热乎乎的，闹起来了。 黑到底嘛，别逞英雄啊。 他的话猛然停了，挣扎着伸头一看，少年垂着两排柔顺的睫毛，捏着他过年的新衣服，衬裙由下而上撕纸似的一点点撕开了，嫣红的裙子推上去，凝脂般的腿压在漆黑的楠木桌上，一阵沁凉。室内花叶摇动，窗外鞭炮烟花不歇，直至三更。子夜，宫城内外红灯笼似火，宫宴开到了半夜里，觥筹交错，似乎集中了整个宫城全部的热闹。凤阳宫内一片压抑的寂静，黑暗里只点了一盏灯，映在无数双凄寂的眼睛里，是昏暗中的一点摇曳的橙红。灯旁斜坐的女人，红色的裙摆曳地，懒洋洋地半靠在美人榻上，微光照在她的下巴上，肌肤显出冷而绵的质感，指尖挂着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，从盒子里拎了出来，跪成一排的方式，眼巴巴地看着最前头跪直的人手里打开的盒子，莫敢言语。临近年关，天子忙着处理案头积压的折子，好多天没顾得上后宫事宜，钦天监就彻底成了端阳的天下，就连过年这种喜庆的日子里，帝姬也闭门不出，醉心于试面具。因为没能让帝姬满意，十天里他已经秘密杖毙了五个人。钦天监养的闲人虽多，但也禁不住他这般搓磨，何况他们已经打心眼里认定帝姬已经彻底疯了，那一张娇艳如花的面孔在他们眼中看来宛如噩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